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并演唱的《说走就走》。虽然这首歌呢，它是为某一个代言做的作品，但是却是公路旅行味非常非常的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的 MV， 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它是在2016年4月底的时候在美国西部公路拍摄的。当时呢，周杰伦才刚刚看完美国的 Coachella 音乐节，带着参加完音乐节的那种轻松的心情去拍摄的这支 MV。MV 当中呢，复古造型的西部牛仔这样的装扮，他开车在荒漠公路上随性的玩音乐，公路上搭便车，而那种一身嬉皮风混搭的那种服装元素更是非常的吸睛了。据说这些服装呢，除了是周杰伦自己所买，当地呢也是找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和各种各样的渠道去，要么租赁，要不然是手工定制而成。整首歌曲营造出来的这样的曲风，让人一听就很想去旅行。11:06，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哪儿呢？上周节目当中我们去了一些地方，这些地方呢，你会发现在春天、夏天、秋天来的时候美，而冬天一场大雪到来之后，那种美便更加不可收拾了。天气热的时候，大家格外的会呼唤天气冷的时候，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去这些地方，感受春夏秋天不同的美的同时呢，也可以感受一下冬天大雪来临时那一份特别的美感。说走就走的路上，你的性格是怎样的？是比较复杂的难以捉摸的，还是直来直往？ 我个人只内向，在街上两旁转小巷，在东北飞机的工厂墙上，哦，就要是时候单纯的愿望穿白纱当新娘。嘿，我又绕到广场看一看，那句的天使墙在歌唱，歌词内容跟我的心情很像，哦，我一个人站在红绿灯前看天窗。我继续在街上晃一晃，花店的落地窗很漂亮，决定了感情应该走的方向，爱可以是一种习惯，单纯的喜欢。 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拳捏他一百问他懂不懂欣赏。 欢快、随性、自由、直接，包括那种豁达的风格，呈现出了一种非常直接、非常自在的生活态度，来自于孙燕姿演唱的经典作品《直来直往》。 接下来让我们正式开启我们今天的旅行第一站。首先我们要乘船去漫游莫斯科河。漫游莫斯科河呢，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享受。河上水光艳丽，岸边呢是美轮美奂的俄罗斯建筑，看着两边的风景会令人心旷神怡。这是下雪之前的美景，而下雪之后会不一样。看着这样的美景在湖上泛舟，此时此刻不应该有任何的烦恼，而你又在烦恼什么呢？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没有不会暗的光。你在烦恼什么吗？没有不会淡的疤，没有不会好的伤，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你在犹豫什么啊？时间从来不会等，不会谢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没有不会暗的光。你在烦恼什么吗？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你在犹豫什么？ 这首《你在烦恼什么》是苏打绿在201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烦恼，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各种各样的烦恼，但是烦恼和快乐它其实真的是相对的。如果说没有烦恼的话，我们就不会得到解决烦恼之后的那种简单的快乐。这张专辑当中呢，吴青峰就点出了其他人烦恼的同时呢，也在旋律当中把我们的烦恼统统的带走了。 于是这个专辑的名字就非常的简单，你在烦恼什么，作为了专辑的主题。而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首你在烦恼什么当中，无论是掌声还是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合唱声，好像大家集体的把自己所有的烦恼说了出来，然后随着说的同时，烦恼也都烟消云散了。前面我们说到，在莫斯科河上泛舟的时候，你会发现两边的景色非常的漂亮，春天夏天秋天来的时候，那种美令人心旷神怡。而下雪之后，结冰的莫斯科河白茫茫一片，更加的美丽，雪会掩盖了现代文明的印记，只能够留下一座城最动人的侧影。上午来，下午来，好像感觉时光并没有在这里有太多的停留，静静的享受那种慢生活慢节奏，静静的去思考一些你好像不曾想过的情感问题。 AMPM 莫文蔚。 那些以为会永远的昨天，伸手机忘了删掉的照片，巷口袋里被洗破的门票，时间搅碎一切，就像有时差的两个世界，白天注定无法拥抱黑夜。我们走过了多少的考验，还是死结。为什么感觉越强烈，却只会反方向撕裂，越是伤的直接。为什么总要到熄灭，才怀念曾经的炽热，感到迫切。为什么总要到残缺，才怀念相对的完全，发现爱总不对时间。就像有时差的两个世界，白天注定无法拥抱黑夜。我们对爱情的一知半解，还是破灭。 一个是上午，一个是下午，好像就像歌里当中唱到的一样， 你们的爱情似乎总有时差的阻隔。这首歌曲呢，收录在莫文蔚2006年发行的专辑《如果没有你》当中。这张专辑的制作呢，历时两年的时间。收割阶段的时候呢，莫文蔚也是亲自参与了每一场的制作会议，在选曲上可以说要求格外的严格。据说这首 AMPM 是制作人李思松去录音室探班的时候呢，被 Karen 当场的邀歌，于是呢，李思松也是仅仅用了10分钟就创作出了这首 AMPM。但是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呢，莫文蔚却数次的痛哭失声啊，最后第15天才让自己把这首歌曲录制完成。很多好听的作品，你觉得很打动你的同时，其实在歌手演唱的过程中，在这个歌曲刚出来的时候，歌手本身可能也是受了无数次的内伤，最后呢才用一种比较舒缓的方式把这首歌曲娓娓道来。好吧，把这样内伤的情绪收敛一下，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应该开心的。于是舞曲自然要来咯。Ariana Grande 今年带来了全新专辑，这张专辑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就是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 Successful。 9月，祝愿大家都可以Successful. I just got some revenue from work. Surprise! You can't imagine what I'm about to say. Surprise! It's so hard to hold back, baby. Surprise! I'm so excited, I can hardly wait. Surprise! Tonight I'm a baller, babe. Even wider than anything. Plus it's for the same. 这种浅吟低唱，非常自在，非常简单的编曲方式，你的心情是否也像歌名当中一样所呈现出来的哦 successful 的状态？来自于 Ariana Grande 8月份上个月发行的个人第四张全新创作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在旅行的时候你内心有什么样的想法，是不是这首作品可以表达出来呢？ 告诉我答案是什么，你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南下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本市是以晴为主的天气，空气非常清新，能见度极佳，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六七级，请注意防范，光照充足，紫外线较强，外出要注意防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6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专业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专业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八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游园出行方面。为了迎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属公园通过新增花坛、花镜、花卉盆栽等游园环境营造，提升公园花卉景观效果，营造欢快祥和的游览气氛。据了解，论坛期间市属各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共布置花坛、花镜近30组，摆放花波盆栽3000多盆组，花卉布置面积达到30多万平方米，景观环境花量达到25万盆株，非洲凤仙、万寿菊、天竺葵等时令花卉竞相开放。北京植物园热带展览温室正在举行非洲植物精品展，180平方米的展厅内共收集展示近50种来自非洲大陆的植物，让人仿佛步入了非洲大陆。这次展览将持续到9月9号。另外呢，香山公园对3处花坛进行了重新布展，景山公园西门锦绣花轮景区以凤仙、海棠、阻栽花拱造型，配合万寿菊、火炬、机关等，营造喜庆祥和的景观效果。颐和园以展示东方传统园林文化、展示中国魅力和首都形象的立体景观花坛亮相长廊国花台，主要游览区共布置了87个特色花缸、17盆紫薇盆景。记者还了解到，北京动物园中也有不少来自非洲本土的动物，除了河马、白犀、非洲象、长颈鹿、非洲狮、黑猩猩等，还有中小型动物如非洲猛、叟猫、宁猫等，常见的环尾狐猴、赤猴、斑马也来自非洲。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1:33，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这个旋律有没有觉得非常熟悉呢？其实旅行有的时候不光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过程当中可能会吃苦，但是回来之后你会觉得在旅行中即便吃苦也是一起吃苦的幸福。会唱的朋友一起。 我们越来越爱回忆了，是不是因为不敢期待未来呢？你说世界好像天天在倾塌着，只能弯腰低头把梦越做越小了，是该牵手上山看看的，最初动心的窗口有什么景色？不能不哭你就让我把你抱着，少了大的惊喜也有找点小快乐，就算有些事烦恼无助，至少我们有一起吃过的幸福。每一次当爱走到绝路， 弯腰低头，把梦越做越小了。是该牵手上山看看的，最初动心的窗口有什么景色？不能不哭，你就让我把你抱着，少了他的惊喜，也要找点小快乐。就算有些事烦恼无助，至少我 经典的作品来自于周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11: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开启我们的旅行之路。前方要去的是一个公园，叫做布莱斯国家公园，来自于美国。布莱斯国家公园呢，是一个峡谷公园，这是一个具有特殊地貌的公园。公园当中，天然桥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石柱中间崩塌形成的天然石桥呢，平日当中看起来鲜艳似火，尤其是落日的余晖穿桥而过的时候，你会觉得无论是拍照还是紧紧地观察着它，都觉得片刻不想眨眼，好好感受这个过程当中的美丽。前面我们吃到了，我们听到了，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吃苦啊，但是回头想一想，即便是吃一些小苦，那都是一起吃苦的幸福。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好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有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吃苦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不顺的时候，这个时候不妨抬起头，拍一拍肩膀， Dust my shoulders off， 该怎样继续骄傲的下去。欢迎张靓颖。 Just had a bad day, had car trouble on the highway. Stupid boss don't like me. Spill hot coffee on my blue jeans. Lord, my name is funny, but it's still sunny outside. So I keep smiling, I won't start whining. I just keep living my life. Can't keep me down, me down. It's only temporary. Can't make me frown, me frown. So I ain't even worried. The world Life goes on and on. I won't cry for long. Still be with it. Things are going wrong. I turn on my favorite song. And that's my shoulder. That's my shoulder's on. That's my shoulder's on. That's my shoulder's on. Girlfriend, your boyfriend left you, but the party's still going on. Everybody here saying, "That's your shoulders up." See you kissing in the kitchen by the bathroom, but you don't let it fizz you. Go hit the bar up, go and get his car up. I tell him that is karma. Can't keep me down, me down. It's only temporary. Can't make me frown, me frown. So I ain't even worried. The world Life goes on and on. I won't cry for long. Still be with it. Things are going wrong. I turn on my favorite song, and that's my shoulder. That's my shoulder.

残忍，都是这么想，这么想，这么想，可以微笑着自弹自唱，保持勇敢，也许有一天能遇上几个能说话的伴，贫穷的 贫穷吗？我们富有吗？贫穷或富有，好像现在讨论的话题比较多。你怎么看待贫穷？怎么看待富有？李荣浩曾经说过，歌和生活是一个道理，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从李荣浩的创作当中呢，好像总可以抛出一个可以让大家思考的话题，紧紧的贴着我们的生活状态。这首《贫穷或富有》来自于李荣浩的一首新作，当然这首作品呢也是他自己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歌曲当中非常明确的李荣浩的木吉他和电吉他信手拈来，搭配着荒井的打击乐，可以说搭配出了一种独一无二，听起来非常舒服清爽的李荣浩标准式的乐曲。带着这样的思考，带上音乐去旅行，好好的看着眼前的美景，然后大脑飞速的运转一下。前面我们去到的是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这也说过这是一个具有特殊地貌的公园啊。公园当中最有名的是天然桥，这个天然桥是石柱中间崩塌形成的一座天然石桥。平日当中来看，你会发现鲜艳似火，尤其是落日的余晖穿桥而过的时候，你要是捕捉到这个画面拍出来的照片简直绝美。而到了冬天白雪来临的时候，又会给它异样的温柔。听着这样的乐曲，想象一下此时此刻你行驶的不是北京的路上，而是你想去旅行的任何地方。Lighting up inside your drawer at home, all alone. Pushing 40 in the friend zone.